港舉行和帶動本港零售銷售。在北京，外交部被問到美國眾議院通過下一年度的國防預算授權法案，其中包括為台灣提供100億美元軍事援助。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借國防授權法案夾帶通過涉華消極內容。毛寧指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美方應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的規定，刪除法案中涉華消極內容，停止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停止美台軍事聯繫，以免進一步損害中美關係。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天晴，明日早上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2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後期早上相當清涼。室外氣温21度，相對濕度 63%。 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19900点，升450点，总成交199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0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11501点，升11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5.6，升8.2。盈富基金20元，升4.4；美团188.5，升10.2；阿里巴巴91.85，升2.45；快手70.1元，升4；南方恒生科技4.31，升1；京东健康84.65，升系跌4.65；港交所345.8，升10.2；友邦保险85.5，升1.75；中国平安52.75，升3。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791，英镑9.541，瑞士法郎8.341，澳元5.269，加元5.716，新西兰元4.97，欧元8.231。每百日元对港元5.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1点，升326点。港金报1664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59美元，卖出1791.7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有道路工程，近住油荔村嘅慢线封闭，龙尾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港岛区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排到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而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怡安阁，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0，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啲咩嘢留翻喺度讲啦？ 你哋自己心底里面最中意嘅食物系边方面嘅食物咧？ 我中意妈咪煮嗰啲嘢。 哇！妈咪系咪今日生日啊？ 太窝心啦呢个答案。 咁妈咪煮乜嘢你觉得最正嘅咧？ 蒸蛋。 哦，即系妈妈的味道啊！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好想同你 share 啦。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多啲肯谂下啊，对方嘅感受会系点咧？咁做，我成日都觉得做多好过做少咯。即系有时我个仔同人打招呼，人哋唔睬佢啦。Hello， hello， 先生 ，hello， 姨，咁有啲唔睬佢，我唔紧要啦。我话你都 say 咗 hi， 谂你做咗你嗰部分，唔紧要嘅，可能佢听唔到咧。夹下去接受人哋对你可能未必有同一样嗰个回应。 我系 Angie 麦雅智，佢系好心情激励人黎志哥。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索悦艺团是个相见共融的团体，索悦这个名字别具心意。 索悦即是索悦就是新月，就是大家觉得是个月球最没东西看的一个日子咯，是啦。好像障别人士那样，其实他们本身有能力，只不过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大家看不到。 艺团初踏台版就挑战高难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拥有多样性音乐风格的星期三的康帕奈奈，他们十月份推出新的作品叫做 Tinker Bell。今次的音乐风格充满着迷幻变幻色彩，令人哋觉得咧非常之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啊，睇翻佢哋而家正在日本开紧佢哋嘅演出，更加系商店街公开佢哋嘅 MV 影像，得到好多嘅正面评价噶。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期三的康柏奈奈》Tinker Be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收到音乐，收到。 十二月九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咯咯咯咯， 哇哇哇哇，星期五啦， 犀利啊今日， 即系九号啊今日，几犀利。好啦，咁啊，正经嘅，正经嘅，正经嘅，咁啊咧，最犀利就系咩啊？最犀利我哋有全城点歌大行动。 今日点歌对象系象， 对象 象啊！琴日我哋又讲完， 做乜咁开心啊？你今日 唔知道啊？因为琴日讲完之后，有冇啲影视作品系会喊啦？咁呢期真系冇啦，真系佢劲嘅 first love 系。 咁但系点样演绎呢个 first love 咧？咁就由阁下自己去决定啦。 唔系，因为我最初揀呢条题咧，我谂住系话，我即系趁呢个 first love 嘅热度喺度，咁我谂住点歌俾 first love， 但系因为我未有时间睇嗰套剧，咁我就话，咁不如我哋讲就系 first love， 但系其实唔系讲套剧嘅，就点歌俾初恋呢一回事，或者嗰个对象咁样。 藉口，揾藉口想讲。 冇唔系唔系，不过我见最近其实你见到网上边啲人都 周围都 系啊，好多分享，好好睇啊。 系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上去留言啦。 系啊， 除咗 First Love 呢只歌本身。有冇第二啲諗法呢、我哋想睇下有冇啲創意啲嘅朋友 點播。有咩悲慘嘅故仔呢就同我哋講啦。 可以講返當年你同你個初戀係點樣呢係啦。 突然睇完網上面嗰啲故仔呢我直頭覺得自己原來都唔係咁慘啊。係呀。 一間就可以聽到啦。 分享下。 係呀 ,6 點鐘之後就會全程點播大行動，大家爭取時間上去我哋個 post 嗰度留言話俾我聽下。 咁啊今日呢就音點。 今日呢 我想講分享嘅嘢呢。就是关于又是消费，即是你知12月呢是好多消费、 题外话呢，即是之前不是那些最兴Black Friday。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双十一啦。 是啊是啊是啊。 我现在知道原来双十二都有得是一个。 吓是咩？ 是啊。 喂不是吧你做什么要跟我讲呢？ 是啊。 喂下个礼拜。做几日 做几日就我就是那日，因为我这期的确是找那些秋冬季的男装、所以基本上所有那些社交平台广告全部弹出来。系啦，咁跟住嗰日直情系见到咧有一个都几大家都会熟悉嘅呢个二 set 字头嗰、那个 哦， 有个双十二，哇，咁你都有得可以，即系其实冇啊，呢啲真系总之系美其名嘅咋。 喂，但系咧，我想讲咧。尤其是呢啲商乜乜商物物嘅日子咧、我最近迷上咗买一样嘢啊， 买咩啊？ 福袋啊！原来福袋呢个坑系好深嘅，你系冇谂过嘅。即系以前咧，我会觉得，即系你知福袋呢啲嘢其实存在咗好多年噶啦， 都有种稳定嘅感 觉啦。即系有唔同价位，$99、$199咁，跟住然后可能入边又有唔同嘅嘢包俾你咁。 一个清货几叻嘅方法。 系啦，咁以前咧就觉得，都好似硬系买完之后啲嘢系唔会值嘅。咁所以其实咁多年都冇呢个癖好噶。到近年唔知點解咧，啲福袋網上邊推介我嗰啲好吸引喎、 我想知你邊類型嘅福袋啊咁？ 衫又有啦，卡又有啦，乜都有。 卡都有咩？ 卡都有啊。 係咩？ 卡 我哋玩嗰只、 我哋玩嗰只啊。 有咩？ 有啊，有啲 鋪頭出㗎。 鋪頭出嘅、即係唔係官方嘅，即係啲鋪頭可能自己再。即系年尾系啦，将啲有纪念价值嘅卡又储埋一个福袋咁等大家抽咁样啦。咁但系最主要嗰啲坑我都系落咗喺衫嗰度，因为最近发现咧啲福袋太平，真系讲紧可能$200$300一个福袋，可能入边已经系有一件褛啊，一件 T 恤啊，加啲配件咁样咧，跟住我就会觉得啊。好似买多几个福袋，你点都会用得着嘅，你点都用得着啊！同埋好似多咗个藉口俾自己喺屋企衬下衫啦。即系有时你买嘢系咁噶嘛，你如果自己有得拣嘅时候咧，你买下咧，你买完啲衫翻屋企，原来系好相似嘅，你会发现、你重复又重复，你都系买翻啲咁上下嘅嘢。 即系譬如你同一间铺嘅福袋，咁佢砌埋嗰啲衫裤鞋袜都系嗰啲 style 嘅，咁咪好似咯。 系啦，但系买福袋有一样嘢好咧，就系你唔知入边系啲乜啊。当你打开嗰下就好有惊喜啦。 咁如果打開嗰一下唔係你平時著開嗰類型嘅衫咧，你就多咗個藉口俾自己要試下一啲新嘅style 咁樣，又要試下新嘅襯衫方法。咁我就好著埋呢一排，我一風褸又買過福袋啦，T 恤又買過福袋啦， 好多啊、你真係 褲又買過福袋。 咁你經多啲定起多啲啊？收翻。 应该咁讲嘅，个起嘅位咧，就系、是、我觉得买完翻嚟开咗之后咧，嗰件事嘅价值系抵嘅，即系我觉得系可能200多元，你平时系买唔到两件咁样嘅衫嘅，咁但系惊嘅嗰样嘢就系、是。头先我所讲啦，真系要谂点样衬。 系，同我想问咧 ，size 都系一个问题嚟 嘅。 哦， 有得拣噶，而家有啲有得拣噶、 哦。即 系 呢 个 系大码嘅福袋。 系啦，网上购物嗰啲系有得，你有得诶，佢、会俾你标明嘅，佢会喺下边你落单买嗰啲福袋嘅时候，佢会可以标明我净系要XL 咁样，或者可能要 L 咁样。咁跟住你仲可以拣，即系有啲好啲嘅咧，会话俾可以俾你拣埋，就系、是、我唔中意。咩嘢顏色嘅？即係你例如你男仔咁，你可能唔著粉紅色，咁你可以標明我唔中意粉紅色嘅咁樣。 係， 咁佢就唔會俾粉紅色嘅福袋，即係入邊唔會俾粉紅色嘅嘢你咁樣咯。 其實佢應該咁樣都係喺個鋪裏邊咧，佢自己執幾件俾你擺落去。 咁梗係啦， 係啦，即係唔係嗰種真係盲抽，跟住裏邊又其中有一啲咧就哇好正啊好正，因為福袋由細到大嘅概念係咩咧？就係、是。佢里面呢可能係有少少运气成分嘅。 係。 即係佢例如佢会 show 出嚟呢话我哋呢一转嘅福袋呢可能会有某一对嘅鞋、某一件嘅衫或者某一件嘅褸呢就係、 是、 有机会抽得中。咁呢几件嘢呢都係即係你见到你会想要嗰啲嚟嘅。 係冇错。 咁但係佢有机会就係一个福袋里面佢搭咗可能嗰、件啦有机会中啦但其他嗰啲呢就麻麻地嘅。或者你嗰袋未必会中到就算但係中唔到佢嗰個 highlight 嘅嗰個商品都好啦，你個價值你點都有賺㗎啦咁。咁所以咧，你就會有一個心態係我好想去有個抽獎運嘅感覺， 好似開盲盒咁咯。係 啦，有呢種嘅。咁但係頭先聽你嗰種咧，佢就已經好似唔係呢一款啦， 冇咁隨機嘅。 係啦，佢亦都唔係用緊嗰種有某幾個 item 好 hot 嘅，然後吸引你去抽嗰種啦，而係。你总之你俾够钱佢就散货啦。 是你讲得好。 一件褛一件衫一条裤。 总之我唔会令你蚀。 是啦即是佢摆明就是一个用一个好靓嘅包装去做要钱唔要货嘅呢个概念。 同埋总之嗰几百蚊你一定系使得抵嘅你系顺气嘅。 即是你唔系掉咗落海囉。咁、当然有机会好似你个问题就系话你识唔识衬或者嗰啲啱唔啱 style 可能真系后话。 但我而家搵咗个终极黐线嘅方法就系、是、买完呢幅袋你返到嚟发现唔啱使。 放 返出有一个方法就是圣诞节交换礼物我买了一些、我买了一些呢我买了一些百零蚊那些、配件那些的福袋即可能入面抽他会有些物啊、皮带啊帽啊那些淋淋沈沈那些啦总之跟着然后呢啱使那些自己 keep唔啱使嗰啲100元圣诞交换礼物大抽奖，你只要交翻个包装纸咧，咁就可以。可能你买嗰福袋咧，可能100多元嘅，可能入边已经有4-5嚿嘢噶咯。咁你每一件抽出嚟，你独立当100元交换礼物咧，你成件事就赚咗啦。你又悭咗啲钱啊！圣诞。 君臣啲 friend， 你哋明以后同佢玩交换礼物要定规矩啦，唔准系福袋嘢。 喂，你唔会知噶嘛？你点知道我系咪喺福袋嗰度攞出嚟？ 你又知道呢条友平时同你交换礼物？佢攞啲咩出嚟啊？ 唔係啊，因為玩咗咁多年交換禮物咧，其實我發現我每年都好蠢噶，即係我以前咧係嗰啲好用心去幫人哋揀嗰啲交換禮物嗰啲嚟嘅，即係我會希望每一年送出去拆開嗰下，大家都有驚喜啦，好開心啦。跟住結果我每年收翻翻嚟嗰啲咧，人哋拆開好有驚喜啊！我收翻啦，翻嚟嗰啲咧，全部嗰啲過期就嚟過期嘅罐頭啊，100元零食啊。即系冇心机到一个劲恐怖嘅地步，咁我就决定正所谓啊，宁我负天下人，就莫 天下人 负我，冇错。 哦，呢、這个我真系冇谂过，系因为咁。咁因为咧，我即系衫呢样嘢咧，去旅行咧，可能咧会被吸引到嗰啲福袋，因为佢始终咧佢嗰啲咩日本限定嘅成咧嗰啲咧好劲。在香港我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什么呢我从来都觉得即商家都是十 個咧有九個啊， 都係奸嘅， 都係賺錢為上啦、 啊。咁梗係啦，大佬咪先點做生意啊？ 一定係要做生意。同埋唔知我總之我好衰，我係覺得好似買福袋一種俾人揾笨嘅感覺，因為佢散貨，然後用一個好靚嘅方法令到你去提升買嘅意欲，但係可能你係。其实最叻就 系 令到你买咗啲其实你唔需要 你冇用嘅嘢咯， 系 啊， 呢个其实好叻嘅，应该调翻转讲，其实佢哋好叻嘅。系啊，咁所以我可能我对衫嘅欲望本身亦都唔系好高啦、嗯，所以一路我都 hold back 对于福袋咧，我都系 有啲观望态度。 系啦、啊，就算之前有啲鞋都系噶，即系 其实鞋嘅福袋我都觉得好吸引。 系啊，其实系吸引噶，因为佢里面可能唔止一对啦。咁当然有机会中咗啲，譬如可能黑白格仔，即平时你唔会着嘅，但佢有喺里面。 咁我操着落街都好、啊。 跟住我就会谂系。如果買咗一啲你唔啱用嘅，點解唔加少少錢買到我已經知想要嘅嘢咧？你明唔明啊？ 我明， 我會有呢一下嘅，係啦。咁再加上而家其實呢期我都真係又調翻轉咁講，其實我少少衝動想試下買福袋，係 咪啱啱聽我講完俾我說服到？ 因為啲廣告彈出嚟咧，又喂，其實真係個價錢又唔 好，好似好吸引。 係啦，咁但係真係之前咪講啲 friend 叫我即係開始要學習下著衫呢樣嘢。係 啊 係 啊， 真係講咗一個好重要個 point 就係 cutting。 嗯， 有一啲咧，而家我都 kick 噶，譬如我買一啲，我想買件大褸咁啦，可能有一啲social media 嗰啲網店咧，其實佢有嘅，但係咧。佢冇門市俾你試， 嗯， 咁嗰個 model 嘅身形，佢真係文字講嘅啫。但係你每一件衫你唔摸上手，你唔著上身，真係差啲。所以搞到我見到好多網店好多款啊，但我全部都唔敢買咯。 嗯， 但係門市你好難，因為成本高嘛。咁我就好棘啦呢個位，就變咗我有啲款幾靚嘅， 好捨得， 即係你網店先有喎。佢又唔係真係叫好貴，過千蚊未去到，嗯、但係五百零六百蚊買完翻嚟唔啱。你啊真系就真系企喺度 我突然谂多咗一个新嘅方法啦，有冇兴趣夹一个福袋啊？ 买咩先？ 你夹一个福袋，我哋咪可以各自拣一啲。 码数都唔同， 我唯有增下肥先啦。咁 码数都唔同， 系哎呀！ 你头先就系讲紧呢样嘢啊嘛，个码数问题嘛， 冇办法，咁冇办法， 真系冇计嘅呢个。 唔系有啲 free size 嗰啲外套咪得咯， 或者某一啲譬如帽咪得咯。 系啊系啊系啦系啦， 帽啊 accessory 不过唔好戴 accessory 啊，我觉得最直接咩咧 cut 咯，又夹 又 夹 又夹，一阵收咪先讲呢啲， 又夹卡咁咯。咁福袋但系开心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佢本身唔系好贵咧，系可以做到个效果，就是、有一种大抽奖开盲盒嘅感觉， 氹、啊、下自己咁样咯。 同埋你里 边都系嗰句啱嘅自己用，唔啱嘅攞去送俾人。 系啦、啊，因为你个福袋，你抱住个希望，觉得里边总有一个系啱你嘅，系咪？就好似啊，点解要咁讲？因为听呢首歌，呢条组合，相信总有一个会啱你口味嘅。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ace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 我是电波高层。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392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47宗，多23名患者离世。18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录得个案，共涉及19名院友和7名员工，共有34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另外，913间学校呈报1849宗个案，涉及1528名学生和321名教职员，17间学校共17班需要停课7日。社署宣布，因应近日社区和院舍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增加，3间暂托中心会投入服务。荃湾西约体育馆检疫中心和龙心路体育馆检疫中心会分别在下个星期一和下个星期三转用作暂托中心，服务对象为长者，分别提供126和131个床位。亚洲国际博览馆八号馆会开设新的暂托中心，服务对象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提供204个床位，在下个星期三投入服务。国家卫健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上强调，做好医疗资源准备是做好下一阶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关键，已经指导各地加强医疗资源的准备和建设，包括二级以上医院都要开设发热门诊。另外，按照城市人口规模，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亚定点医院，具备一定的治疗功能。卫健委亦都要求医院不能够拒诊核酸呈阳性患者，门诊患者到医院就诊前仍然要先进行核酸检测。医院普通门诊诊疗区域需要划出核酸阳性和阴性的诊疗区，民众出示核酸检测结果之后，根据结果分别进入相应的诊疗区域接受医疗服务。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召开前夕，浙江省义乌市和沙特完成首单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运用对促进中亚贸易往来发挥重要作用，亦都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的生动缩影。毛宁说，中国目前是阿拉伯国家的最大交易伙伴，2021年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达到230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 2.6 倍。中亚贸易额达到3303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 1.5 倍。今年头三季，中亚贸易额达到3190多亿美元，接近去年全年的水平，同比增长3.5%。毛宁说，相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到访沙特，将推动中沙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晴，听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后期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直至到午夜嘅十二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嘅利座字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揸车朋友请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啦。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跟住游丽村对出的慢线仍然有道路工程做紧噶，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大潭道去柴湾道的龙尾排到女童军训练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多车，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挤塞，龙尾圣座治大厦，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之前曾经有意外，所以比较挤塞噶，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啦，因为前面过海挤塞啦，车龙就排到去登打士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 问天， 凌霄叔所饰演嘅方少天。作为怀住航天梦想嚟到航天研制部门报到嘅大学生，一入到航天院，林泽就唔中意佢，揾出长三月事故真相，仲有匿名信事件同埋收图纸事件。作为直接领导嘅林泽，总系故意为难方少天。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李先生，你在寻思什么呢？ 今届世界杯咯，为什么这队赢，为什么那队又输呢？为什么西班牙猜来猜去，但是对着摩洛哥都找不到一个入球呢？ 哇，这么多问题恐怕未必下下有一个绝对答案噃。但是讲起西班牙和摩洛哥都有其他话题可以谈一下的。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国家的一些历史关系。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妈， 点啊？叫亲阿妈，一定系有嘢所求啦。 点会呢？我想提提你同老豆嘅电话卡实名登记要做啦。 实名登记？ 系啊，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未完成登记嘅电话储值卡，即系太空卡，喺2023年2月23号之后就用唔到噶啦。 吓？咁点算啊？ 好简单，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者18间指定邮政局揾人帮你都得。我咁孝顺，梗系要第一时间提你兼帮埋你搞啦。 你乜都知嘅？ 通讯办网页有齐资料噶，有问题仲可以打佢哋嘅热线29616699添。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臣，其实你觉不觉得你人好矛盾啊？ 吓，矛盾？是的，今日点啊？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无代替很多分级讲暗示，难得笑面笑好非心事。OK， sure。I'm happy, you'll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can handle myself. Oh, come on, I'm not lying. Cause you got saying I may have nobody cares until somebody actually dies. Okay, sure, I'm fine.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可爱感意。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浅中医，浓代的暗大伏无论下线，随便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 sure。 人生是的确矛盾的，不过很老实说，为什么要这么介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目光啊？反正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做来都是徒劳无功，有时候你很落力做好一件事，最后反而会弄巧反拙。 听，太享受这片安静，也许得心跳声才能算情和应，还是合于分次既定剧情，然而不多亦未温馨，曾忘怀不了，然而明解了，从何来反应？哦耶，当天散于记忆都懒去想了，被我散于脑海都懒去清了，随便散步过处哪有紧要，破碎了再拼贴终归碎。 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 Jamie 张天颖的 OK Sure 同埋安俊豪的休眠状态。而最讽刺的是，当你以为自己已经放低一切，咩都唔想理的时候，脑海入边又会不其然咁样谂起佢。 离不开的你， 你话系咪矛盾啊？ 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扮我最爱的已默记，难怪着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有阿 Cloud 雲浩影 featuring AF 的氣流。矛盾亦都在于，当你越想离开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周边所有事物都仿佛是带住他的踪影。 I try to let it go, I never let you know, 并没法习惯电你手机未接通， baby I still love you so, 现实并未得到，亦未入睡，我待到朝早， you're in my mind， 心碎哪有说半句对不起，太想你太爱你，最痛记忆抛弃，不快已记不起，每秒每刻想你，你似我的空气，我的再听到吗？呼吸已坐满我对你的牵挂，身体渐习惯体温的偏差，切断再见我的方法，弃我离开。 潘宇谦离开的感觉，而矛盾亦都在于，越应该结束的你越想开始，越不应该靠近的你越想接近。 铁轮塔下看你在战斗，众人正义变快重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当南罗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涌浪猛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内，再生于那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内，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内，却封锁要退到障碍，他血肉融掉，他 拐骨头看，清斗清澈呼叫，尝试渡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痛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瓦砾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懂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带来有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而矛盾亦都在于有一种嘅关系，越系为你带来痛楚，你越唔舍得放手。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昨天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相隔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长。Would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L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痛楚纠结的心情，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想玩出了火，留铭心刻骨的痛楚。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么？完全无需分这么细，旧有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我也要赌上一切。你要好好将我留。相信数不清，喜欢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我愿做动静。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Give me love give me。 中美关系，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后期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车龙接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跟住油丽村慢线嘅道路工程完成咗啦。而家车龙由管道入口去到观塘绕道近榕凤书纪念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柴湾道多车，龙尾排到去新桥面。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系多车，龙尾排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较早时近住蝴蝶谷道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是有些挤塞的，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尖沙咀一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还有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驾车朋友请保持忍让。另外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水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老公，个窗开唔到啊，点算啊？ 唔使惊，搵人翻嚟睇下啦。 大家好，你哋咪搵我啊？ 哦，你系边个啊？ 我系家居明。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节目时段内嘅环节家居明， 有关家居嘅嘢，一听你就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多啲肯諗下啊，对方嘅感受会系点咧？咁做，我成日都觉得做多好过做少咯。即系有时我个仔同人打招呼，人哋唔睬佢啦。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咁有啲唔睬佢，我唔紧要啦。我话你都 say 咗 hello， 你做咗你嗰部分，唔紧要嘅，可能佢听唔到咧。夹硬下去接受人哋对你可能未必有同一样嗰个回应。 我系 Angie 麦雅智，佢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哥。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索悦艺团是个相见共融的团体，索悦这个名字别具心意。 索悦即是索悦就是新月，就是大家觉得是个月球最没东西看的一个日子咯，是的。好像障别人士那样，其实他们本身有能力，只不过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大家看不到。 艺团初踏台版就挑战高难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以前 先生你在度沉思紧啲咩咧？ 今届世界杯咯，啊，点解呢队赢？点解嗰队又输咧？点解西班牙猜嚟猜去，但系对住摩洛哥都揾唔到一个入波咧？ 哇，咁多问题，恐怕未必下下有一个绝对答案噃。嗱，但系讲起西班牙同埋摩洛哥，都有其他话题可以倾下噶。 系咩咧？ 就系呢两个国家嘅一啲历史关系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啊，全城点歌大行动，我好期待今日大家会有啲咩 share 俾我哋。 我想讲咧，我已经开始后悔。 惊咩？ 原来系好难落笔噶，我发现、有好多嘢咧，你自己心入边， 你知啊， 有一个好长嘅铺排啦，到你想讲出嚟，原来你讲唔出口。 点解你有咩难言之隐啊？ 唔讲啦。 喺 first love 呢件事上面啊， 讲啊，我深信每个人嘅 first love 都有佢嘅难言之隐嘅， 都可能系嘅。 你有冇啊？ 其实我冇话唔讲得嘅，不过系嗰个唔讲得。唔係有唔講得嘅部分，但係唔係因為我唔想講咯，而係喺呢度唔適合講咯。 係咯，我都係啊，我都 唔適合嘅原因係即係我 off mic 可以同你講，或者我其他 friend 或者有聽眾喺現場，我覺得係唔係呢個係一個少少廣播嘅規矩，令到我唔講得啫，唔係我自己條線唔講得，你明唔明啊？ 你嘅初戀犯法㗎？ 唔係，牽涉到我啲個人對於係啦， 明 我個人嘅諗法， 明， 我唔講得嗰兩個字，一講咗出嚟就已經 知。 Anyway， 咁啊，大家 咁啊，聽我嗰封信，然後你咪後台講。 Anyway， 咁啊，大家有咩？说话送俾 First Love 咧，有咩歌可以拣到咧？就话俾我哋听下，听下阿斌呢个先。 亲爱嘅 First Love， 你好嘛？好耐冇见啦，嗬。其实我有留意到，间唔中你会喺我嘅社交平台上面偷偷地留下一个 like。我谂，因为大家都大个咗。成熟咗 ，move on 咗啦。对于我哋嘅相识、开始、结束，其实记忆已经有一啲模糊。当初唔知道点解傻头傻脑咁样一齐咗，亦唔知道点解傻头傻脑咁样未嚟得切，经历太多又结束咗。而家谂翻起，先开始明白，原来每个人嘅初恋都好天真，亦都好自私。唔懂得考虑另一半嘅感受同埋需要，到完结咗谂翻，先知道原来当初嘅对话里面，其实隐藏咗好多意思嘅。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系咪对呢一段关系好放唔低呢？点解之后我好几位嘅对象都同初恋系一样名嘅呢？或者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系执着于人生嘅 puppy love。无论如何，过去咗嘅就唔好讲翻啦。虽然话人人初恋得一次，太回味那时。不过我觉得，如果人生系一场终生学习嘅话，呢段关系对我最大嘅意义，就系成为咗我爱情路上嘅老师。曾经犯过嘅错，做得唔好嘅，自问自己都喺之后一一改善翻。 所以最后我想送吴宝琪的《罗曼蒂克衰亡史》给我人生当中的 first love。 多谢当年为我上了一课，令我学精了，虽然曾经心淡，但是去到现在又可以找回最初的单纯和真诚。曾经为了读书而放弃拍拖的奔神上， 这故事像个反爱情的故事，难听我说吧，先笑我都未迟，生活里大致都若如，我算浪漫已死了，无力又重施，童话里美好的爱与被爱，尝到后谁人又满意，被你心爱过的人在最终可有激亲人，下个他你活在求完美，靠热衷平衡内心，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一片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淡一点，我情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活着浪漫，在心从前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原始三岁再坚持，坏到底总有不天使，就怕沾闹地信和尝试会变一人浪漫史，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力骗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淡一点，我情一世初恋未成长过，对人未骗，至死本着浪漫，初心重现，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想再返回未动爱恋，不信任那天离梦见乐园再远，记得你的出发点，心酸没时间继续心软，既然已经狠狠地学会失恋，应该懂得节制，爱浪漫太多风险，却宁愿一世初恋，未管天国天长路远，每天继续练作不停劝勉，热血假如仍够暖，再来狂恋保留纯情，永不破损。 好心情啊你！ 我仲谂住踢歌添，点知俾你杀一个措手不及。 破咗佢。 听过有吴宝琪嘅《罗曼蒂克衰亡史》。 咩名啫咁？ 乜嘢啊？咩咩咩？ 你话有几任？ 只歌叫《罗曼蒂克衰亡史》咯。 你话有几任 咪讲咗咯？ 同一个名， 同一个英文名啫。 咩咩字头噶？可唔可以讲噶？ 唔讲，唔系又系咩？唔系一讲咧就知噶啦。 系咩？ 一讲就知噶啦。 系咩？好啦，算啦，算啦。 系啊，费事。 你就系呢啲啦，呢啲情怀啦，我完全反其道而行。我今日呢篇嘢，你听下。 亲爱嘅 First Love， 你好啊！23年之后，你因为一套同名嘅日剧再次 hit 翻起，就好似早几个月嘅 Running Up That Hill 咁样。尤其今次喺台湾串流平台上面热播榜咧，你攞第一，系咪好意外呢？ 其实你作为宇多田光的出道专辑，当年在日本停留在排行榜几十个星期，又是香港台湾史上销量最高的东洋专辑，我想当年呢都已经够轰动的了。这一种的回忆，无论是歌的历史啦，定是首歌本身都好，都好大影响。甚至我听到有人会看完想起自己的初恋添啊。我见到有外地的网民分享说自己另一半看完套剧真是跟初恋见回面，联络回之后还在回一起添。究竟真是关套剧事啊，定是纯粹拿来做藉口呢，就真是他本人先知了。不过初恋对咁多人嚟讲之所以咁大影响，咪就是因为佢真係第一个囉。第一次令人感觉到咩叫恋爱，特别係细个呢总係有啲纯情喺入面，而家冇咗嘅。而所有做嘅嘢都係第一次，咪令到佢比起第二、第三个甚至而家嘅情人嚟得难忘囉。衰啲讲句啊，有时都未必关嗰个系边个事嘅。无论佢系好人定系坏人都好，佢做第一个梗系深刻啲噶啦。咁啊好彩啊，我啊冇乜依啲嘅。喺我嘅角度咧，过咗去就过咗去啦。就算啊遇得翻历任嘅女朋友，就算大家都单身啊，其实我都觉得唔系嗰回事噶啦。可能我都大个啦，对情人嘅要求都知道已经唔同啦。初恋会美好啊。是因为佢系一样冇完美结局嘅嘢，咁自然你有好多想象空间，你咪摆咗好多幻想落去咯。当你旧情复设之后，咪又系会遇到而家嘅现实问题。唉，讲讲下，我都觉得自己好似个阿叔添。Anyway， 其实我讲咁多，都系唔想 first love 你成为人哋分手嘅原因，背负罪人呢个名嘅，所以我先咁讲啫嘛。所以我都希望啲睇紧啊、听紧你嘅人可以放下初恋啦。突然觉得自己都几冷血嘅波成常。 揀咗呢首 Carita 嘅 Time to Let Go 啊，放過自己，放過初戀，放過人哋啦。 啱嘅，波成你放低啦，好唔好啊？有啲嘢係要 let go 嘅。 哦，叻啊叻啊，你 let go 就叻啦。 好似呢個聽眾咁啊，佢點唱都係話俾自己聽要 let go 啊。佢點嘅係容祖兒嘅《再見我的初戀》，因為佢話咧自己咧將呢個初戀啊擺咗喺心入邊，其實都好多年嘅。不過最近咧，佢終於知道要同佢講再見啦。因为佢嘅初恋要飞啦，要移民啦。 哦，咁啊好啦，拣呢只 见唔到咪好咯， 唉，唔好拣多嘢咯。你啱啱嗰句仲系嗰啲好似现任所讲嘅说话，诶、欸，见唔到咪好咯，过咗去啦，而家 嗰个听众就系我自己啊嘛，跟 住，所以我哋拣嚟啊，容祖儿嘅《再见我的初恋》，鼓励大家放下啦，系啦，大家睇完 回头是岸啦，施主， 唔好上路啊，大佬。 再见我的初恋，跟你一起也不枉，未曾乘风出海走破浪。过去每幅风景，请你随时拿着看，别忘记你我要继续盛放。为了有太多青春，才日夜满期望，拥有宝贵时光换无限神往，曾为你神往亦飘落堂。明就约在彼岸，快到先等，温情十秒内像头热身，但领会更深，而眼界更大，愿我们各有万般同行。明明就约定，谁先放下痴心，讲明别妒忌怀恨在心，要更亮笑声，立更美印象，为你 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13924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647宗，多23名患者离世。 18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录得个案，共涉及19名院友和7名员工，共有34名院友列作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另外，913间学校呈报1849宗个案，涉及1528名学生和321名教职员，17间学校共17班需要停课7日。社署宣布，因应近日社区和院舍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增加，3间暂托中心会投入运作。荃湾西约体育馆检疫中心和龙心路体育馆检疫中心会分别在下个星期一和下个星期三转用作暂托中心，服务对象是长者，分别提供126和131个床位。亚洲国际博览馆八号馆会开设新的暂托中心，服务对象为长者和残疾人士，提供204个床位，在下个星期三投入服务。海关在多个货柜检获530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1亿500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1亿元，是过去一个月第二宗涉及过亿元的走私香烟案。海关今个月1号分别在大角咀、上水和文锦道的货柜合共检获4200万支未完税香烟，拘捕两名分别54和60岁的男司机。今个星期三再在上水一个货柜场截查一架货柜车，检获1100万支未完税香烟，拘捕一名58岁男司机。海关说，圣诞新年前夕是物流业高峰期，估计私烟活动增加，私烟集团趁机提早补充货源，以供应本地和海外私烟市场。海关又说，不法分子将收藏大量私烟的货柜收藏在偏远地区较隐蔽的货柜场和物流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晴，明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逐步下降，下周中至后期早上相当清凉。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天桥近住淘大花园啦，去翻观塘道方向咧，有种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大挤塞。重复一次啦，牛头角道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暂时封闭，现时一大挤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方面就排到丽港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龙翔道东行去狮隧排到近住风力楼，而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而狮隧沙田入口龙尾瑞凤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香港单车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索悦艺团是个相见共融的团体， 朔月呢个名字别具深意， 朔月啦，即系朔月就系新月啦，即系大家觉得系个月球最冇嘢睇嘅一个日子咯，系啦。好似障别人士咁样，其实佢哋本身有能力，只不过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大家睇唔到。 艺团初搭台版就挑战高难度、哦，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Move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Right, right, right. Move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咧，开始同大家玩下回顾下今年有啲咩本地电子音乐人嘅作品啦。今日拣选几位朋友都系主力玩一啲譬如 melodic dubstep 等等嘅，而第一位咧出场嘅有 Cyrus Gold。 Hours of time, I'm lost in your love. Can't figure you out. The mystery is more. The tears that I cry. You're harder to love and harder to know. But that made each moment of love a little more warm. The music will fade. 听呢首 Cyrus Grow 以及一位加拿大嘅歌手叫 Rudy 合作嘅作品叫做 Tonight。咁啊 ，Cyrus Grow 有回忆咧，就系当时喺 social media 收到 Rudy send 嚟嘅 vocal， 听完之后觉得好有灵感，于是乎就做咗呢一首歌啦，歌名叫做 Tonight。呢首歌嚟自另一位本地电子音乐制作人叫 Eric Todd， 同样咧佢都系做呢啲 melodic dubstep 为主嘅作品。听紧佢今年嘅作品叫做 Bittersweet 啊，又嚟自 Eric Todd 嘅作品。今年咧，Eric Todd 同埋 Cyrus Grow 都话自己嘅产量未算好高，但系佢哋已经准备好2023年就应该会有好多嘅作品俾大家听得到噶啦。嚟 Cyrus Grow 都话，啱啱2022年对于佢嚟讲系继续钻研自己制作音乐嘅一年。而 Eric 嘅下年嘅 plan 咧，我都睇咗，都有几多歌嚟紧可以听。都是2022年由香港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制作的作品。 今日集中会听系一啲咧一五 BPM 嘅歌。接下来为你介绍叫 Aura Life 本地二人组合，虽然他们说2023年可能会分道扬镳，各自玩自己的音乐的，听这首今年作品，首先是音乐厂牌那里推出的作品，歌名叫做 Take Me Higher， 来啊，跟住动啊。作品当中除了一般电子音乐，亦都有一些 band sound， 亦都有最尾呢段嘅口琴。听下 Aura Life 嘅作品叫做 Take Me Higher。接住落嚟咧，呢一两位朋友嘅合作咧，今年有两次，呢一首其中一次有 Capitan 同埋 XT 嘅作品。 你永相识于就是 Cabot Time 嗰时做一啲学校 project， 想揾一班女声，跟住朋友介绍之后就揾到觉得好有空灵感嘅 XT 嘅 vocal 去做。咁第一次合作就系 Cloud Nine 啦，跟住后屘亦都出咗一啲 remix 版本之后，就再做第二个合作，有而家听紧呢首作品 Meteor。听紧呢首就系 Cloud Nine， 不过系 remix 嚟嘅。remix 嘅朋友叫 Antopic 啊。有兴趣大家其实可以揾翻 Cloud Nine 一个 official remix 里面揾咗好多本地音乐人去做唔同嘅版本，而呢一个咧系当中我最中意嘅。呢首 Cloud Nine 嘅 Antopic Remix 版本，大家有兴趣揾下 Antopic 呢位朋友啊！佢都 keep 住今日有做自己作品，而啲 cover art 咧都系几日系风格嘅。所以呢首作品都系将原本 melodic dubstep 嘅 Cloud Nine 咧，变到而家加咗一啲好像素风、好日系嘅 feel 嘅。再为你带嚟呢一首咧，叫做 A Drift， 嚟自 Azel 同埋 Rex Z 嘅作品。